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扩散没有明显影响，能见度不是特别好。后半夜冷空气来临，北风吹起，能见度也将逐渐转好，京城再现蓝天。明天白天北风较大，大部分时间呢会有四级左右的北风，阵风会达到六七级，出行要注意防风保暖。另外空气干燥，需要注意用火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二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十五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二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十五摄氏度。提醒大家，明天阵风会达到六七级，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四惠桥到远通桥车多，京藏高速进京方向科惠桥有事故，京藏高速进京方向科惠桥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我们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方面的情况。目前的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西便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北双方向，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到晋源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目前西四环在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目前排过了月各庄桥。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地铁方面的信息，市交通委发来提示，从明天也就是九号首班车开始，因为施工封闭的地铁六号线郝家府站将要恢复运营。明天早班车首班开始，因为施工封闭的地铁六号线郝家府站将会恢复运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之前著名主持人李咏因癌症去世的消息被大家所关注，有消息说可能是喉癌带走了这位与话筒相伴一生的人。喉癌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疾病，能在短时间内夺走生命？喉癌和讲话多有关系吗？声音嘶哑、嗓子不舒服、痰中带血，是咽喉炎症还是喉癌的信号？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李长青跟您说说喉癌知多少。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为您健康保驾护航的嘉宾，他是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李长青。你好李主任。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一下呢，著名主持人李咏因为癌症离世了。这个消息当时一听到哈，作为同行大家真的都挺震惊的。 是的 啊，但是呢后来传出说他是被这个喉癌夺去的生命，然后我们就赶紧想要策划这样的一期节目，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解读一下。我听李主任说，这个还感觉我们这个节目做的不够及时，是不是觉得应该再早一点来？ 喉癌，实际上大家可能刚听到的时候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实际上在耳鼻喉还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科普这方面的知识也是很有必要的。 对，但是其实我们也经常说好饭不怕晚， 没错。 对，今天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系统的让大家一方面在这个缅怀我们的同行的过程当中嘛，能够对相关的科普知识有更深入的了解哈。今天正好也是11月8号嘛，是这个记者节。对，那么其实我们平时作为记者也好，主持人也好，我们要采访要录音，就是跟医生也有相似的地方，我们经常要说话， 说很多话。 对，所以李咏他曾经在他的一次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有一天他离世，他希望在最后告别他的时候，大家送他的是什么呢？是话筒。对，所以我也想说，经常对着话筒说话的人，或者是老师啊，一些服务窗口行业的经常说话的人，那我们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人群会和喉癌之间距离更近吗？ 实际上来讲呢，很多人知道主持人那个去世是因为喉癌的，确实有些担心。 嗯， 但是呢，从医学角度来讲呢，得喉癌跟说话多关系并不大， 并不大。 过会儿咱们可以详细讨论这些引起喉癌的一些主要因素。 好嘞， 跟说话有点关系吧。关系并不大。 好，我们说某一种癌症的时候，大家会经常说到最危险因素， 对 啊，还有这个高危人群。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从这样的一些方面，包括如何防范和治疗哈，带着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喉癌。那么大家关于耳鼻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和李长青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呢，现在就为您开通010-6515-0822，6515-0833。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可以发送您的相关问题，关于耳鼻喉方面的。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前提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先加关注，然后呢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了。今天我们出的互动问答题目是看您平时有没有这样清嗓子的习惯哈，不舒服就想清一清，那么经常清嗓子这样的一个举动对于喉咙的健康有益吗？经常清嗓子这样的一个举动对于喉咙健康有益吗？有没有好处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那么答对的听友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正在热映的电影《铁血战士》电影票的兑换码2张。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想要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您的手机下载网易新闻 APP， 收看到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很多人都知道预防骨质疏松需要补钙，但是呢往往会陷入两个误区，一是认为只要吃钙片就可以了，二是把骨质疏松的治疗简单等同于吃钙片。专家指出，骨质疏松呢可以由多种因素引起，钙沉积不足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就像盖房子需要砖、沙子、水泥、钢筋等多种材料，而且需要组合使用才行，治疗骨质疏松 松同样如此。钙、剂、维生素 D、胶原促进成骨或破骨活动的激素等共同作用，才能形成正常骨质。单纯增加其中一个环节的供给，到一定程度后就是无效供给。所以治疗骨质疏松症呢，仅靠单纯补钙是不够的，而是应该综合治疗，包括提高骨量、增强骨强度以及预防骨折等。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用药安全。我国民间啊流传着偏方治大病的说法，这些偏方一般组方简单，药味不多，容易就地取材，据称对某些疾病具有特殊疗效。有些慢性病、疑难病患者因为治病心切，盲目推崇偏方、土方、秘方，很可能导致病情加重，贻误了治疗时机。在这里，健康加油站要提醒大家，使用偏方的时候务必慎重。有些流传下来的偏方确实有良好功效，但是有些偏方成为江湖游医骗子行骗的幌子，它的疗效并不确定，毒副作用也不为人们了解和重视，甚至有些偏方啊，药物搭配不合理，存在较大的毒副作用，普通人难以分辨，所以使用偏方一定要谨慎。 之前著名主持人李咏因癌症去世的消息被大家所关注，有消息说可能是喉癌带走了这位与话筒相伴一生的人。喉癌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疾病，能在短时间内夺走生命？喉癌和讲话多有关系吗？声音嘶哑、嗓子不舒服、痰中带血，是咽喉炎症还是喉癌的信号？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李长青跟您说说喉癌知多少。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上周著名主持人李咏因为癌症去世了，年仅50岁。对此呢，大家十分的惋惜难过。有消息说李咏啊得的是喉癌。那么其实刚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哈，就是喉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诸多癌症当中听到的并不是很多啊。那在这儿我们也想先请李主任跟我们科普一下，这喉癌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癌，它会通常会在多长时间之内可能会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呢？ 这样我先说一个数字。一般来讲，从那个资料来看呢，咱们国家喉癌的发病率是逐年在升高，平均的发病率是10万分之2。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高，但实际上在某些区域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比方说东北、华北，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而在南方呢，它就发病率没这么高。也就是说，从地域上来讲呢，北方要远远大于南方，这是其一。其二呢，它男女比例也差别很大，男女比例基本上可以达到8:1，甚至9:1，就是男性高发，男性高发。而且呢，你才刚问到了，就是得了喉癌是不是它很快就 对，多长时间？ 但实际上，喉癌它跟它的发病部位，因为喉癌分三种类型，一种是声门上行、声门型和声门下行。这三种差别很大，差别非常大。有的喉癌可以活10年20年没有问题，有的可能几个月一两年就不成了。所以呢，首先是它发病部位，第二呢是它的分期，它就是每一种癌症、每一种肿瘤它都有分期，早期的肯定要比晚期的要好。再有呢，跟它的病理类型以及它的治疗方式都是相关的， 都是有关联 的 所以呢也不能一概而论说得了喉癌就判死刑，也不能这么说。 所以说听了李主任的介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的就是喉癌它的凶险程度，我们说会不会很容易要命哈，它是和一它的发作部位的不同有关系，二和它的这个分型 分 期 分几期 有关系，还有呢就是说那个地方我们说它的那个感染的， 比方说他的治疗方式，比方说他发现的时候他是否有远处的转移，都有关系， 和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整体来讲呢，他跟其他的癌相比，比方说常听说的肺癌啊、肝癌啊，他的恶性程度要低得多，要如果跟这两种癌症相比要低得多，但是 某种喉癌可能它的恶性程度就高了， 嗯 啊，整体来讲要比肺癌和肝癌它的恶性程度要低， 所以我们不能一听说喉癌就觉得哦好像问题不大，一旦患上的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那一种， 嗯， 那个位置又比较不好， 对， 那它可能真的就是比某个人患上肺癌还更容易离世呢， 没错没错， 所以说你看看人家也说了，说刚才提到你最初的这个治疗方案怎么样哈，这些也是和他的 决定他的预后 啊，包括生存这个时间 生存期对 都是有关联的。那很多人就说了，听说李勇呢人家是专门跑到美国一个著名的抗癌中心去治病的，可是就这样也没有能够说控制住他的病情，应该就是十几个月的时间， 十几个月 一年多哈。那么怎么来判断一下，如果这个人被确诊为喉癌了，或者是他有哪些不适症状，到医院来检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来帮他来分这个型啊，分这个期？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讲，我们怀疑他有喉癌，一般都会给他做个喉镜， 喉镜， 纤维喉镜、电子喉镜，都是差不多一类，做喉镜，看他的生长在哪儿，简单来说是生门上、生门还是生门下。啊，就是首先有个部位的了解， 通常在哪个部位恶性程度比较高？ 生门上和生门下恶性程度最高，但是呢，生门下非常少，发病率非常少。相对而言呢，生门上型它的那个恶性程度要比生门型要高得多，高得多。所以呢，一般来讲，喉癌如果是生门型的，早期发现五年生存率一般都在85%以上，所以很高的，五年生存率你想想，85%以上是很高的了。但是呢，如果生门上型的，它一般发现的时候就相对它的期就比较晚了，就是它那个分期相对比较晚一些，而且它早期有转移的。一般生门上行，它因为生门上行它的部位啊，它的淋巴和血液循环比较 旺盛 、所以呢它可能发现的时候已经淋巴结有 转移了， 这种情况下呢它的预后肯定要差、 所以这是通过先做一个喉镜看看它 在哪儿 判断位置， 然后呢有些时候还需要去病理来判断一下它的病理情况是哪种类型 我们也听说很多癌症哈，它都以那个病理化验的那个结果作为一个确诊的金标准。 对， 我们简单来说的话，在那个位置看那个地方长了什么东西不太好，钳下来一块， 对， 然后送病理去了。 我们比方出门诊，上午出门诊，发现他喉腔有个东西，这时候呢，患者有时候会问：“哎呦，李主任，我这个是不是喉癌？”会直接问 啊。 作为大夫而言，他不可能直接说，就即使看得像，也不可能直接告诉他说。 就是 喉癌， 不能看了就确定。 对，有些时候看了基本上就是八九不离十了，但是我们也会跟患者说，我们需要取病理，确定一下，病理结果是金标准。 确诊的金标准是那个病理化验的结果。 结果， 那接下来呢？一旦病理化验的结果确定了， 它 能够分型，就是分几期吗？ 它那个病理结果，再加上部位。再加上一些辅助检查，可以确定他这个，比方说，这个他的喉癌处于哪个阶段？ 早期， 早期、中期，一般分四期，一二三四期。这四期以后呢，我们会根据他这个每个人情况，会建议他一个治疗方案。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有的人是早期的声带癌，这时候呢，他就选择面就比较多，因为有些人，比方说我不想做手术。我对我的声带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看重，因为你不管哪种方式都会对声音，治疗完以后都会有影响。但相对而言，放疗这种治疗方式呢，可能影响要相对手术开放性手术要小一些， 就是不去破坏它本身组织结构。 对，这种呢，如果回到才刚说的话题，如果它是一期的声带癌，它实际上在全世界统计范围内呢，就是这个你要做手术和你做放疗差不多，就是它俩治疗效果差不多， 效果持平， 持平。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跟患者把这个情况跟说一下，您现在有两个选择，比方说 A 是这个 ，B 是这个，效果差不多。但当然了，这种差不多是大数据的差不多，如果比方有的人像你说我就不想做手术，或者说我害怕做手术，那也可以选择做放疗。那有的人说我就想用一个比较激进的治疗方式 彻底解决 我宁可 免除后患， 宁可我的声音很差，但是我想 多活 保命啊， 保命， 嗯， 那么可以选择这个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治疗方式， 嗯， 这是对于可选择的。但有的时候呢，比方说发现一确定基本上2、3期、4期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跟患者说，你这个不仅需要手术，也可能还得需要术后的放疗 哦， 那就是综合治疗 了， 综合治疗。所以呢，每个不同的患者他的治疗方案，是不同的，不同的、 啊。好，这一点我们要来科普一下， 嗯、 就是关于喉癌哈，当我们确诊了以后， 嗯。 医生会根据一系列的结果来综合评定他处于1、2、3、4哪一个阶段， 哪个阶段， 不同阶段不同的个体他的治疗方案、嗯、我们说选择是不 一 样 的，对、 嗯、 对 对, 对， 所以呢也别说哎，听说谁谁谁是什么样的大夫，你能不能给我呀， 比较的那个 没有参考价值， 没有参考价值，完全是个体化的。而且呢我觉得现在那个咱们对那个医疗的质量要求比较高， 嗯， 他患者本人他对他病情了解以后呢，他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可以做出自己，也是现在也非常尊重患者的选择。但是医生呢，我觉得做医生他会把这个优缺点，各种治疗方案的优缺点1、2、3、4会给你摆出来。 对， 摆出来，对对。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当一个人已经确诊生病了， 嗯， 甭管是轻还是重，那尤其是说大病的时候哈，那么这个时候患者本身加上您的家人，再加上医生，其实你们是共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 没错，没错，面对 这种 疾病， 你们是要一起来对抗这个疾病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说比以前更好了。一方面，我们医生要给患者足够的知情权， 对， 也不用瞒着，也不用骗。 对， 然后呢，把不同的这种诊疗方案，它的优缺点都要列出来， 对， 患者有自我选择，包括他可能也要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供医生参考。 对对。 所以现在我觉得所谓的就是尤其是一些肿瘤的治疗啊术后啊这些东西真的是在全方位系统，然后呢整个密集人群有关联的人共同计划制定出来的这样的一套方案哈。 就是医生呢给你提供的是从医疗专业角度 的建议。 但是每个患者，因为我们接触病人太多，每个患者他的个体需求是千差万别的， 嗯， 千差万别的。 其实就说到李勇的话呢，有的人就说怀疑他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个嗓音， 嗯， 你想想李勇的那个声音其实也有挺有特点的啊、 嗯， 所以他可能是就选择了相对来说保守的这样的治疗方案， 嗯， 是 有 可能的，是吗？ 有可能，对，这种呢，因为我刚刚说了，就是说保守这种治疗方案呢，可能比方说对声带它的声音保存率要高， 嗯， 但是呢有一个风潜在的风险，就有可能有通俗来讲就有杀不灭的 那种 癌 细胞 在存在下来了，然后呢它可能转移或者是其他方式， 嗯， 后期呢就实际上医学就无能为力了，嗯。 还有就是说人家说一些像那个3期、4期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喉癌患者， 嗯嗯， 大部分是需要那个是叫全喉切除吗？ 实际上来讲现在这个治疗手段的提高，原来啊比方说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以前有个那个相声演员李文华， 嗯， 跟那个姜昆搭档那个 搭档的， 他后来不他是得的喉癌，然后呢做的是那时候做的全喉切除，很早以前大约得有30多年以前了。做了以后呢，他就有时他发音的时候，他用个电子喉，就是放到这个 脖子这个位置， 利用震动电子喉发音。那时候呢，可能几十年前这种治疗方式，实际上只考虑一点，就是 保命。 所以呢，他可能损伤的比较大。 嗯。 现在呢，就有很多手术方式，大部分呢，实际上不需要 全喉切除了， 不需要。 所以说呢，对于部分切除的或者哪个地方我们说给了， 嗯， 来几刀啊，或者是用什么样的一些手段哈， 嗯， 对于那个声音的影响会有多大呢？ 是这样的，一句话总结就是说，只要做喉癌的手术对声音都有影响，只是影响多少而已。 会不会有声音更好听的呢？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是不可能了， 哦， 不可能的，肯定是声带会受 是受损的那种声音了。 但是呢，只是多少而已，因为实际上它那个喉癌的术式分好多种，就是就像咱们设计衣服一样， 哦， 就是，我根据你这个人，我怎么做这手术怎么做，好多种类型，它不同的类型呢，对声音影响都是不一样的， 嗯 只是影响大小而已。 好。 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就把我自己心里边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直接问给李主任了，就是说患上喉癌和我们这些职业有没有关系？平时说话太多的人是不是容易有这个高风险？说了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一点点，就是开个玩笑。如果你要是每天喝高度的白酒，每天再来两包香烟，如果再多说话，哎 ，OK， 那关系就很大了。 嗯， 所以呢，单纯从说话多而言呢，它关系并不大。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列举一下哈，喉癌它和哪些因素的关系比较明显，哪些人容易被喉癌盯上？ 第一，记住了，第一就是烟草，就是吸烟。 吸烟， 吸烟它是列在喉癌的发，就是致病因素的第一位，第一位， 哦、 第一位。当然了，烟草也是很多癌的那个致病因素啊。第二就是饮酒，饮酒是指那种高度的。高度的烈性酒， 起码得50度以上吧。 高度烈性酒，而且是，基本上经常喝， 天天喝点， 天天喝点。这种这两个因素是排名前第一、第二 的。 第三位呢，就是跟这个，因为它喉也是呼吸道器官，所以呢，跟这个空气污染呢、啊，包括你是否经常接触一些挥发性的有毒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化学制品那些 甲醛呀、 苯 啊， 或者是失眠呢、啊、这些这些污染，包括比方说雾霾，这个也会有影响啊。第四个呢，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它喉癌的发生跟 HPV 病毒感染有关系 哦， 这个病毒感染有一定关系。还有一些呢，就是当然每个人他基因类型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相对就容易患。这个从遗传因素来讲，它容易患喉癌啊。主要记住，前三点：第一，吸烟；第二，饮酒；第三，污染， 对， 空气污染或者是环境污染。 这个是主要的，我们说这个因素。 对， 而且呢，男性更容易被它盯上。 没错， 男女的发病比例大概是8:1或9:1这个样子哈。 对。 哎呀，以前我当时是记得做甲状腺节目，在比较年轻的那个人群当中，女性是男性的这个8:1。现在终于在喉癌上，男性是女性的这个8:1的比例了。哎，这个喉癌初期的时候，大家伙肯定都想问，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表现没有？ 喉癌比较常见的症状，它实际上早期的症状并不是很典型，但是呢，常见症状，比方说声音嘶哑，哑了，声音越哑。但是呢，正常来讲，比方说你今天那个这个说话特别多，或者是昨天K 了一晚上歌，也可能会哑。 对。 但是呢，经过正规治疗，一般不会超过2周， 或者休息好了就好了， 不说话歇几天就好了。但是喉癌这种声音嘶哑呢，你经过正规治疗2周甚至1个月以后没有好转，甚至在加重，这时候就需要来耳鼻喉科来看一下了。 好， 看一下了。 第一个症状，声音嘶哑， 对， 持续2周以上。 对，第二个呢，就是有的人呢，这个尤其声门上行的喉癌呢，他可能有这个吞咽的障碍，就觉得咽东西好像有东西，有东西， 吞咽有异物感， 有异物感。有的时候呢， 那跟咽炎好像啊， 也有这个症状。 对啊， 所以呢，这个喉癌是早期症状不典型。 哦， 但是呢，比方说你就像嗓子有点疼或发炎这种呢，如果是喉癌的话，那你像才刚说的一样，你抗感染治疗以后，它不会好转的。不会好转。但是如果单纯就发炎，你治疗以后，它用不了1周2周就会好了。 对，所以呢，就像那种吞咽有异物感的感觉，也是。排除掉了其他疾病，然后呢，一段时间的正规治疗，它不见好转，甚至可能变得严重。 对， 这又是第二个指标了。 再有呢，有的患者呢，他就是咳痰，痰中带血。 哦， 可能痰中带血，这种也多发于这个声门上行的喉癌。痰中带血呢，在耳鼻喉科来讲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有些时候，就比方说发病第一位的喉，就是这个耳鼻喉恶性肿瘤是鼻咽癌。鼻咽癌有些时候它也是涕中带血，就是 打个喷嚏、擤鼻涕， 鼻涕有血丝。 哦， 咳痰带血丝这种呢，如果经常出现，那就需要看一下了。 其实人体啊，任何的这个分泌物也好，排泄物也好，但凡看见血丝，您都得留神，可以这么说哈。 对。 好，时间关系呢，接下来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探讨这个喉癌，尤其是喉癌有哪些特殊的表现，要引起大家伙的这个重视和关注哈。关于喉癌，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上半段的题目是：经常清嗓子对喉咙健康有益吗？ 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来您认为的正确答案。一会儿见。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国西最南，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气象条件对污染物扩散没有明显影响，能见度不是特别好。后半夜冷空气来临，北风吹起，能见度逐渐转好，京城再现蓝天。明天白天北风较大，大部分时间是有4级左右的北风，阵风达到6-7级，出行要注意防风保暖。另外空气干燥，需要注意用火安全。我们来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5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西二环月坛南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复兴门桥。东部环路方面，目前的车流增长明显，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向，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双井桥到京广桥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四惠桥由北向南，东五环平房桥区大洋房桥区北向南，远通桥区南向北。以上路段车流增长明显。再来看高速路方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藏高速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三元桥到五元桥出京，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出京，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大庄桥进京，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以上高速路车多，行驶缓慢。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日前，著名主持人李咏因癌症去世的消息被大家所关注。有消息说，可能是喉癌带走了这位与话筒相伴一生的人。喉癌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疾病，能在短时间内夺走生命？喉癌和讲话多有关系吗？声音嘶哑、嗓子不舒服、痰中带血，是咽喉炎症还是喉癌的信号？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李长青跟您说说喉癌知多少。 突然来了一场冷空气，转眼就是几个星期，突然要一个人过冬季，让自己多穿件毛衣。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李长青，和您来关注喉癌的那些事儿。大家关于耳鼻喉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和李主任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010-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请关注“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和嘉宾互动交流，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是：经常清嗓子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于喉咙健康有益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正在上映的电影《铁血战士》电影票的兑换券两张。好，抓紧时间来参与节目。想要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可以把您的提问文字留言发送上来。我们看到这个网易的网友提问哈，他问的就是关于这个喉癌的表现是什么。上半段呢，我们已经说了几种表现了，就是首先要关注的第一点，声音嘶哑，而且呢，通常我们经过这个半个月呀、一个月的治疗，不见好，可能还会加重，这样的情况您就得留点神了。第二种情况， 就咽部有异物感。 咽部我们说有异物感，吞咽的时候那种异物感，当然了，这个异物感和我们常见的那个咽炎哈，它是有这个相似的地方的。但是咽炎通常咱们正规的用药呀、治疗呀哈， 有效果， 就会有效果。 对， 但是如果是喉癌的这种吞咽有异物感，您接受这些治疗，它是没有什么明显效果的，而且情况可能也会持续的加重。到了第三个表现症状，就是痰中带血丝了。对，包括我们还说到耳鼻喉方面的排在第一位的那个癌症呢， 鼻咽癌 ，你要擤鼻涕，鼻涕里边带血丝。 对， 所以我就说了哈，这个鼻涕啊、痰呀、身体上的这种什么分泌物也好哈，排泄物也好，不管什么地方，它里边带血丝这样的一个表现，您都得留神。 对， 你像这个破了、出血了，这个肯定是有危险情况出现了哈。那紧接着它的第四种表现是什么呢？ 第四种表现呢，就是我才刚说了，就这个喉啊，是咱们呼吸的通道，咽喉要道，它也是吃东西的通道。所以呢，当它有吞咽困难和呼吸困难的症状的时候，需要警惕了，尤其是要警惕声门上行喉癌会出现这个吞咽和呼吸的问题。 喘气儿都会上不来气儿。 对对，因为有很多人他并不是很在意，除非他那早期出现症状的时候他不觉得，但后来这个东西长大了以后，他会出现这种明显的吞咽的或者是呼吸的问题。 哦，就是根据它不同的位置，有一些可能是压咱们的这个食道了。 不是压食道，就是这个喉啊，是喘气和这个 都要走那条道， 共同通道。所以呢，当你这个瘤子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第一影响它 吞咽， 第二就影响 它的呼气了， 呼吸。 哎，这种是怎么个上不来气儿呢？憋闷还是什么样的感觉？ 实际来讲呢，如果喉部长东西，它随着这个瘤体的增长以后呢，早期可能就是你运动后，比方说你爬楼梯，觉得喘气怎么有点费劲，可能平常走路就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但后来呢，随着发展，可能平常走路你也觉得怎么气儿不够用。吃东西呢，当然了，早期可能你就吃馒头，吃那个干的，觉得有点 噎得慌， 噎得慌。可能后来你喝稀的，也觉得 喝水都噎得慌了。 这就是这个渐进的过程。 哎，它那个东西像您刚才说那瘤子会长得很快吗？ 声门上行会长得很快的。所以呢，就早期有苗头的时候，一定要来看， 提早。 对， 咱们就得 出现这个吞咽或者呼吸困难，基本上都是晚期的。 哦， 基本都晚期， 已经长得很大很快了， 很快了。对对，甚至那时候那个淋巴结也有 转移了。 对对对对。 那像刚才您说到了，接下来的表现是不是就是淋巴结的肿大？ 对，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喉癌，声门上行喉癌，那早期的时候可能没什么症状，但是呢，脖子地方鼓个包。鼓包 这是摸出来的。 摸出个包，这个包呢还有个特点，就是说，咱正常如果嗓子发炎，鼓那个淋巴结的话，你碰它是疼的， 是 无痛。这个，但是呢，如果这个喉癌这个包呢，你摸它也不疼，也没什么感觉，但就是个骨骼包。这种呢，我们叫做无痛性肿大这种包块，要特别警惕。 哎呦， 要特别警惕。 这个和那个乳腺上摸到的通常也是不疼的那个。 不疼淋巴结，那个是我医学上是比较害怕这种不疼的。 不疼的这种。 疼一般都是炎症、 哦、 发炎了，发炎了你无非是抗感染治疗就 OK。嗯， 对，然后呢一说到这个脖子上，刚才我还问李主任呢，我说这个淋巴结他们所在的区域是哪边啊，然后跟我解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颈部的淋巴结它分很多区域、 嗯、 常见的就是跟喉癌相关的，就是咱们这个老百姓说这个 大脖 筋内侧这一溜， 内侧的一溜， 如果你摸不小心有一个不疼不痒的一个包块 啊、 那么你就要来医院找医生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现在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就可以顺着这个大脖筋的 内 侧，就是靠近嗓子中间的这个内侧往下我们轻轻的捋一下，对，看看有没有什么这个肿块，这个它就很长吗，一直到这儿到这个锁骨上方、 对，锁骨上方这个这几个区域呢就是常见的淋巴结的转移区域。 好嘞， 嗯 嗯，已经是好几个症状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吗？ 喉癌实际上也就是这几个症状了， 嗯， 这几个症状，如果你要是警惕了他的声音嘶哑的问题，还有对吞咽的问题， 对、 那一般来讲超过一个月你来医院看看，早期的有问题都会发现的。 嗯，好，所以这个还得是那句话哈，对自己的身体关注一点， 变化要有关注， 对，我们要留神的就是那种突然间的变化，一旦你发现一个地方和之前不一样了，甭管你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应该第一时间就别再等了，咱先去医院来看一看哈。 嗯， 越早发现越早治疗，它那个效果是越好的，因为毕竟刚才我们说了大部分肿瘤一二三四七， 对， 咱们如果 喉癌的早期的治疗率在就是五年的生存率在 85% 以 上呢哈， 很高的，很高的， 所以一定要做到早发现。刚才那朋友他还问呢，他说他经常嗓子疼， 嗯， 这可能是喉癌吗？ 嗓子疼我才刚说了，就是也是个喉癌一个症状，但是呢咱们嗓子发炎也经常疼， 嗯， 区别就是你用了药以后正常发炎它用不了两周肯定会好的， 嗯， 而喉癌呢你要是用这些药它不见效。 好的，也就是说咱们来看这个症状吧、 嗯、 疼的症状它是一直持续的， 持续的、啊、 要特别留神， 正规治疗还无效， 对、 嗯、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反反复复发作，因为有一些人上呼吸道感染啊什么的哈，属于反反复复发作那一类，但是这个您也是需要正规治疗， 对， 别不当回事儿， 别不当回事儿，对、 嗯、微信网友双双他想问，他说声带息肉和声带小结会引起喉癌吗？ 声带息肉和声带小结啊，它在耳鼻喉非常常见，它的第一症状跟喉癌的第一症状一样，声音嘶哑。 哦， 声音嘶哑。 嗯， 声音嘶哑。但是呢，如果确诊这时候声音嘶哑呢，它这个治疗呢也是一样，你吃药它也无效。这时候呢，一般如果来到耳鼻喉科，我们会建议他做个喉镜。 嗯， 做喉镜我们一看，哦，这个是声带小结或声带息肉。这种情况下如果确诊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它变成喉癌的几率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微乎其微的。 就是我们通过喉镜确诊您声带周围的那个是声带小结或者是 声带 息 肉，它基本上是它本身变成喉癌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是非常 非常 低的。 对对对、 嗯、 但是呢一般来讲呢，因为声带息肉声带小结呀、啊、一般都是也是说话多那种职业的， 嗯， 这种情况下呢它会这个你如果说话多它会还会生长，还会生长， 还会长大， 还会刺激生长，所以呢也需要早期的治疗，早期治疗它声音可以完全恢复到原来的程度。 哦， 对， 因为我们知道您说了喉癌一旦我们不管是这个小一点的手术还是严重一点的手术、 嗯、对声音都有影响， 都会有影响，但是如果是声带息肉或者是声带小结， 它的治疗以后它的声音是基本上可以恢复到原来程度的。当然了，如果特别大的息肉啊或特别大的那种小结、 嗯、 那可能去掉以后呢对声带有损伤呢也可能会有点影响、 嗯、 但是一般来讲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对声音影响微乎其微，除非啊、 嗯、 除非你是搞声乐的那种，它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嗯、对平常的人对声音基本上没有太大影响。 好的，哎，那在这里是不是就提醒，如果我们在医学做体检呢、 嗯、 或者是到医院去做那个喉镜检查的时候、 嗯、 发现有声带息肉和声带小结，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要不要尽早把它给去除掉，根据大小吗？ 是这样的，很小的声带小结的话，如有的通过保守治疗，所谓保守治疗比方说雾化吸入啊用药啊，而且最重要一点它是得噤声，就是说你别说话。 因为一旦说话，这个它声带一摩擦，它就会刺激它生长。如果这几点做到了，非常小的声带小结可能会消失。 哦， 但是呢，如果声带息肉，一般它不会，你怎么治疗，就是保守治疗，它不会消失的。 那个息肉跟那个小结，它俩有什么不一样？ 实际来讲，从病理上来讲，它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差别的，有一定的差别。 那也就是说，得钳下来一块。 对，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它长出个多长出个东西，是个良性的小东西，需要给拿掉， 确定它一下。 对， 然后你到底是小结还是息肉？ 对对，一般需要做一个，我们一般是支撑喉镜，给它做个手术，在显微镜下一点点把那小很小的东西 去掉 就 OK 了。 然后去掉了之后，就是对于原来可能有一部分，比如说是长得深呢，或者怎么样，会影响到那个声带。 会有稍微有点影响。 咱们还有什么修补术吗？ 有很多修补术，就比方说，你去掉以后，我们讲这个声带上出现一个豁口，就是它闭完以后闭不严，这种呢也可以做一些填充，自体的脂肪的填充啊，或者一些东西的填充，让它平了，实际上就是让它恢复原来的程度。 好神奇啊， 可以做到。 我们做那种医美节目的时候知道自体脂肪可以移植哈，但是我还不知道它居然也可以移到我们这个缺失的声带上， 声带那个缺口 填补一下， 填补一下可以 的 拿我们自体的脂肪。 对，也有，现在也有一些这个 其他的一些组织是吧， 也都可以的，对， 来填补一下哈。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发现了自己有这个声带的小结或者是声带的息肉， 对， 首先呢您不用过度恐慌，因为它转化成喉癌的这个概率呢是微乎其 微 的。 对， 但是除了您是那种专业人士，对这个声音的就要这个样的这个要求格外格外的高，剩下的那些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尽快的通过一些手术把它给做掉的。 对，做掉，对对对对， 因为越早做掉它对于您声音的影响是越小的。 越小的，对。 其实现在我们说一些这个体检项目的时候通常没有那个喉镜那一项。 对，没有喉镜那一项。 最多张开嘴，耳鼻喉科帮着往嗓子眼照一下。 实际上来讲，就像才刚咱们俩聊的，如果你声音嘶哑了，声音嘶哑一段时间了，你就需要下个喉镜了。需要下个喉镜了，超过两周以上，治疗也不太见效，这时候很可能就是要么长小结了，要么长息肉了。当然了，也有长喉癌的可能，这个几率也比较低。长这两种病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声音嘶哑， 嘶哑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接受治疗但是没有啥效果的，您就得首先留神一下了。 留神一下。 这个是我们说判断喉癌的第一表现嘛，就是它了。对，而且这个声音嘶哑呢，它同样也是我们其他很多我们说喉部的这样 的 一些疾病的表现哈。当然了，也是要引起重视的。其实说到这些，包括以前我们做什么胃肠镜那些检查呀，很多人最担心的就是难受不难受。我在这里可以现身来说一下，我做过那个喉镜，它是要从这个 鼻腔 然后那一个小细管前面就像一个摄像头 一样 哈，一直探下去的，没有什么喷麻药之类的，我是能够承受的， 能承受的。 就是， 而且现在呢，就是也有很多，就是让你就是喷点麻药，或者是含点麻药，完全可以就是消除那个恶心和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的， 对， 很快，而且做的过程也很快。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因人而异，就反而是经常用嗓的这些人，他们对于嗓子的那个控制力反而更强， 对， 所以不用喷麻药什么的也能够承受。但是如果呢，您就觉得一有点异物感就恶心想吐的那种呢，我们医生稍微喷点麻药。 有一些患者他对做喉镜，有时候我们说你应该建议做喉，他对做喉镜比较恐惧， 对， 他觉得很恐惧。实际上来讲，现在做喉镜，尤其电子喉很细的，问题不大。 真的问题 不 大， 不喷麻药，大部分人不喷麻药都可以做。 对，我举手，我是可以承受的哈。所以说，大家伙儿就是当医生给您建议您做这么一个检查项目的时候，我觉得第一反应就应该是好，赶紧帮我排上哈，而不是说哎呦大夫那难受不难受呀，什么恶心不恶心，疼不疼呀？我觉得和疾病本身相比，这些情况都是可以克服的， 可以克服的，对对。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喉癌的那些事儿。关于耳鼻喉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651-5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经常清嗓子这样的动作，对于喉咙的健康有意义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 这个平台上梦竹问了，他说那种说话就是天生的那个叫什么鸭嗓 烟 嗓 啊， 对，有的人还觉得有一些男生啊那种烟酒嗓挺有磁性的，说这种他和喉癌会有关系吗？ 首先说这个烟嗓怎么形成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有的早期的时候变声期他用嗓不当，或者是经常的就比方说喊呐、啊、大喊大叫啊，声带有炎症以后呢，没有正规治疗以后呢，他会反复增声变厚。 哦， 实际上他哑，为什么哑呢？就是说他声带闭不严了，这就会。说话人说话声音就会出现 听起来就是嘶哑的， 嘶哑的，对对对对， 哦， 对， 所以我们这得留神哈，尤其是小男孩的那个变声期，青春期在变声的过程当中，这嗓子得省着点用， 省着点用，别尤其小男孩愿意大喊大叫，有些时候等他过了这个变嗓期以后，他这声音就恢复不到那种圆润的声音了， 你就伤害到他了， 伤害到，对， 所以变声期我们有效的保护一下我们的嗓子很重要哈。另外这个烟嗓是不是也跟抽烟喝酒有关系啊？ 常见烟嗓就是说你经常抽烟的人，这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烟草刺激烟尘熏那个以后呢，声带会充血水肿，它闭不严，就会出现这种沙哑的声音。嗯， 那这么一说来的话，那喉癌导致的第一个致命因素就是这个长期吸烟的这个烟草嘛。 对， 所以说这样一来，它的的确确有可能是会有关联性的了。 对对，关系非常大，而且它本身那个烟草的成分也是致癌的一个因素。 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烟草对于我们嗓子的影响哈。烟嗓有的时候约等于性感的这样的磁性声音，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它的的确确也是一些跟喉癌有关的风险因素啊。 对对对，嗯， 橄榄树问了，慢性咽炎长期下去会变成喉癌吗？ 如果是慢性咽炎，可以肯定的说变不了喉癌。 哦， 就肯定可以告诉你变不了喉癌。 好了，太好了。 嗯， 体检的时候拿小灯照一照，能发现喉癌吗？ 光拿小灯照照，发现喉癌的几率太小了， 就只能看到个嗓子眼儿。 对对对对，一般都得需要下喉镜看， 就是还要往下看呢。 对对对对对对。 嗯，现在北京又到了最干燥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嗓子不太舒服哈。包括清嗓子这样的一些行为，那在这里给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经常清嗓子对喉咙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经常清嗓子肯定是对喉咙有刺激。 嗯， 有刺激，而且呢，它剧烈，它会引起的咳嗽以后呢，它震动声带，会引起声带的充血。再有一点，越清嗓子，我不知道，就很多患者会有这个感觉，越清他就越想清。 嗯， 尤其是注意力越往嗓子集中呢，他就觉得嗓子，哎呦，我 不舒服， 不舒服。对，所以经常清嗓子是不好的一个习惯。 嗯， 多喝点水，然后呢，不要接触刺激性东西，这个清嗓子频率就会降低的。 嗯，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得适度的来保护我们的嗓子哈，就是正确方法很重要，而不是那种那种清嗓子， 清嗓，对， 那种尤其是频繁的我们说清嗓这样的一个举动，反而对您的嗓子是有一种伤害的， 伤害的，有伤害。 好，那我们要恭喜的是我们的微信网友踏雪寻梅，清嗓子这样做其实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声带受损哈。 对， 嗯，好，恭喜我们的踏雪寻梅，请把你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稍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最后我们请李主任说下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我是周一周二周四上午出专家门诊。 嗯，在这个北京老 年 医院 耳鼻喉科门诊三楼。 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如果想去西山那边哈，看看好的风景的时候， 现在很漂亮， 对，可以去一下老年医院，这个里边就跟小景区一样，真的挺美的。顺便咱们把这个自己特别疑惑的一些问题，包括声音嘶哑了呀，然后痰中带血呀， 包括耳鼻喉科的一些问题，相关问题 检查一下吧， 检查一下。 好，再次感谢李长青李主任的做客。我们要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为您预告，明天下午4:30，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林海和您来说一说护好脾胃过暖暖秋冬，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我是主持人白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

现在